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刚听到的是曾轶可带来的《狮子座》，这是一位在超级女声的选手当中比较受争议的一位。接下来听到的是羽泉的一首《归途》，这是他们2015年发行的专辑《不服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 或许脚下的路永远没有归途，眼前的这条路明知不是坦途，越喧嚣越孤独，越强大越无助，越在意越辛苦，越满足越麻木。哦哦哦哦，去哪里都不在乎。哦哦哦，就这样义无反顾。 披着满天星火，向着 杯，眼泪冲淡后悔，这苦涩的滋味，我在其中沉醉。越漫长越无味，越短暂越可贵，越倾城越追随，选择的就没有错对。哦哦哦哦，去哪里都不在乎。哦哦哦，就这样义无反顾。 啤酒满天星火，向着日出方向飞，看到流星划过，一望无边的无畏。 这个长寿的内地男组合羽泉应该算是比较代表性的了，这是他们的第十一张专辑《不服》当中的歌《归途》。小娟的音乐盒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明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《我要找到你》。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，结果落得一败涂地。有些人 Yeah.

是庾澄庆的《命中注定》，小军个人比较喜欢的来自于他的一首歌曲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在《小时代》当中看到的这样的一句话，叫做一定会有一个爱你的人，他穿过了他和他们过来找你，义无反顾。所以在听节目的你会是那个相信命中注定的人吗？如果说你还单身的话，要相信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就在不远处等你哦。好啦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徐小凤的《不夜城传奇》。今天咱们节目就这样啦，希望这首歌你喜欢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大地不曾沉睡过去，放肆不夜城，这里灯火通明。是谁开始一声招呼，打破了午夜的沉寂？空中弥漫着爱的气息，叫卖的呐喊，向着生活的回忆。交易，心底是谁人一生的传奇？传奇将改变命运，要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。有谁明白高飞的心？狂笑声中依稀见旧忆。在高处惊呼。